事件。 正义、真情、法理，就在北京新闻广播《警法在线》。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收听今天的《警法在线》，我是高婷。今天节目当中咱们说的事情，我相信两个事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应该都有所耳闻。头一件事情，那应该说是这个国庆节除了屠呦呦和 TPP 之外最有名的一个事情，而且也是和咱们普通的老百姓的生活关系最密切的，那就是青岛海捕大虾。青岛天价大虾事件怎样才不枉我们关注一场，那是咱们今天节目当中要来谈的第一个话题。那之后呢，说说昨天的一件事情，一而再再而三，重庆出现了电梯齿轮的事情。这件事情的发生，这样事情的发生已经不只是第一次了。那么电梯变猛兽，到底是谁失职了呢？节目当中的第二个话题，咱们就来说说这个事情。那节目现场请到的嘉宾是来自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的邵彤邵律师。邵律师你好。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 嗯，那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还是要和大家说一下这个青岛的天价大虾这样的一个事情。事情的发生大家都是知道，在国庆节期间哈，就在四号，两家人，南京的朱先生一家和四川的肖先生一家，在青岛的一条海鲜一条街上哈，到了一个名叫善德烧烤这么家店用餐的时候呢，各自都点了一份虾。那么点餐的时候呢，看到菜单上的标价都看到了，写的是38块钱。可是当游客肖先生去观察到哈，这个姓宋的这家人去结账的时候说2000多，哎呦，这肖先生就觉得，哎呦，那我这多少钱也糟了，赶紧去问问吧。结果他一问呢，这一盘虾1338，虾是38一只。那于是这两位先生就跟店老板理论，老板却说你们再吵吵，全论个卖。那于是这个时候朱先生和肖先生就拨打了110，不想挨宰呀。但是民警很快赶到之后呢，却表示这事儿不归他们管，也管不了，这是价格方面的原因，应该由物价部门来管。而物价局的人说呢，这国庆前后节期间哈，只有一个人值班，现在太晚了也处理不了，只能等第二天。民警离开现场了，但店老板仍然是坚持一分都不能少。根据肖先生回忆说啊，烧烤店老板是一边用棍子恐吓他们两家人，一边指使手下人也打了110报警，理由是什么呢？说有人吃了霸王餐不给钱想跑。那这个报警电话让110的民警又回到了现场，随后呢，民警是把朱先生、肖先生还有烧烤店的老板一起带回了派出所。到了派出所，民警仍然表示这事儿解决不了。期间呢，民警和物价部门的工作人员通了电话，朱先生呢也是在旁边听着哈。电话那头物价部门说啊，市场价都开放了，他们也不好处理呀。那朱先生说，我说糟了，那赶紧给点钱走吧，能走就走，走吧，拖下去没结果，后边还得接着玩呢。就这样，经过协商，肖先生、朱先生分别给了烧烤店老板800块和2000块的餐费，离开了。那事情的前因后果是这样，很多朋友大概已经从其他的媒体当中啊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那么事发之后，这件事情因为自媒体的报道、公众媒体的介入，现在呢结果是这样的，青岛市北区的物价局、市场监管局还有这个旅游局等部门对涉事烧烤店下达了9万元的这个罚款，并且是责令停业整顿并吊销营业执照哈，这是一个行政处罚的告知。那么我们今天看到的最新消息呢，是昨天警方已经找到了涉事老板，不过让游客并不满意的是，到目前为止他还没有收到退款以及任何方面的这种道歉。其实要说旅游期间被宰，尤其是这种大的节假日去被宰，这种事儿应该不是头一回了。所以在这儿我们一开始先想问问今天咱们节目的这个邵律师哈，为什么这一次青岛海捕大虾会引发舆论这么高的一个关注呢？ 其实我认为呢，这种事件的发生呢也不是一次两次了，其实是年年设在这个黄金旅游期间都会爆发出这种新闻。那么之所以今年这个海捕大虾的这个事件被这个提到很重视的这个角度，我觉得哈，这是 与现在的行政部门，也就这个案处理这个案件的行政部门，做出了很强硬的这个行政手段有关系。也就是说，其他的往年的这种类似事件都没有得到相应的处理，或者说没有得到这么有力的处理。那么只有今年的这个事情发生以后，那么引起了相关部门的负责人的重视，那么并对一些这个行政人员的这个不负责任或失职的行为做了一些这个行政的处分，所以这个结果是令消费者很满意的。因此呢，这个事件可以作为一个典型来进行一个宣传了。 嗯，也就是说您认为大家对这件事情的关注呢，是在于事后的处理，包括刚才我们介绍的对烧烤店的处罚，大家其实并不是那么在意。那么而且还有一点，就是青岛市北区的市场监管局主要负责人被停职检查，这样的一个行政部门的负责人受到了处罚，大家会觉得哦，这样的一件事情看来是有一个可以解决的一个渠道。但是我在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觉得大家一开始在这种结局结论出来之前的一种关注，其实是在于在事发过程当中相关职能部门的一个处理，比方说刚才介绍到的警方的出警，比方说物价部门的回复，那这些都是每一个出行的人有可能会遇到的一个情况，所以大家的关注度一下就高了。以前会觉得遇到事情，嗨，或者是怕麻烦，或者不怕麻烦的人走法律渠道。当大家发现法律渠道好像自己走没走通的时候，一下子这种不满就集中的爆发出来了。那么很多人也在问，这件事情当中，警察两次出警，而且给出的回复都是一样的，说这事儿不归警察管。那您觉得呢？警察什么样的条件下应当出警？发现什么样的事情是该归他管，不该归他管？那回到海捕大虾这一件个案上来说，那警察该不该管呢？ 我认为是这样啊，出警其实没有一个硬性的条件，那么只要有这个公民打这个110报警，那么警方就应当出警。那么至于到了警方到现场以后，能否进行问题的实质处理？那么要区分两种状态，第一种状态就是看他是不是构成一个刑事犯罪。那么刑事犯罪的，我在这个事件当中啊，我认为这有可能涉及一个什么犯罪呢？就是强制交易罪。那么强制交易罪当中有一种表现形式，就是以不合理的、不公平的价格来强迫对方进行交易或者提供服务、接受服务。那么这种情况下呢？但是这个强制交易罪它在刑法上的构成不单是要有这种恐吓呀或者暴力这种行为，另外还要造成一定的严重后果才可以。也就是说，如果在事发的时候这个消费者和店主之间并没有发生这个很严重的肢体接触啊肢体冲突，那么就构不成刑事犯罪。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那么警方就不能把它将它列为一个刑事案件来处理，因此他无权来解决这个问题。 那治安层面呢？刑事上面构不成，治安层面。 另外一个就是治安层面上，因为可以看一下我们国家的这个治安处罚法、 嗯， 这个治安处罚法当中就有一个强迫交易。这个强迫交易跟我们现在当中所说的这个强迫交易概念不太一样，因为强迫交易呢，就是我不愿意接受服务，你非得让我接受。那么这种情况下叫强迫交易，但是呢，现在 更多的 这个事件当中，其实是 一日游的那种拉客行为。 这个事件当中最关键的是什么呢？这个店主提供了相应的服务，也提供了相应的产品，这是给了，而他中间是打了一个马虎眼，形成了一个欺诈。这38元到底是一只还是一份的问题？ 而且菜单上，我看到图片上拍的这个菜单上，确实在底下用非常小的小字来注明了一下单只论。可是在采访的时候，两家人包括其他的游客也是从侧面证实，如果你去问的话，他就是按份儿，一份38。 所以说嘛，这个东西就打了一个这个法律上的一个空闲的地带，灰暗的地带，没有说清楚这个到底是应该按照治安处，因为按照治安处罚法的规定，你是没法处罚的。 因为人家确实提供了服务，提供了商品，那你消费者之间的和这个店主之间的这个纠纷呢，有可能就是一个到底是给付多少钱餐费的问题了，那就是一个民事问题了。民事问题， 那如果像这件事后面，当警察第一次出警之后，撤退了。游客报警之后哈，说现场处理不了这个事儿，我们先回去了。那么继续，店主又拿棍子来威胁游客。当有这样的行为出现的时候，您觉得事情的性质发生变化了吗？警察第二次，尽管是店主方面报警再出警，对这件事情他是否有管辖权呢？ 其实性质呢，原则上没有从两遍形成质变。也就是说，没有从一个简单的民事纠纷上升到一个刑事案件或者治安这个案件来处理，所以呢，这种情况下，公安机关即便再次接受店主的报警，返回这个店里处理这个纠纷的话，那么说白了，这个他的这个行政，甭管是行政处罚权还是这个涉嫌刑事犯罪的侦查权，他都没法行使，所以这种案件还停留在一般的民事纠纷上。 嗯，那我们先来看另外的两条消息哈，一条消息和这个比较像，就是再报青岛黑餐厅吃螃蟹先拔腿儿，疑似强制消费。这件事情呢，是一个宁夏的网友爆料出来的，说去餐厅点了只帝王蟹，这个店家称重之前呢，直接就把螃蟹腿都拔了，然后称完一下7斤多，而且说是你就必须买。那么吃这一个螃蟹一顿饭也是花了近3000块钱。而另外一件事呢，虽然不是这个像这个天价虾被炒的这么热闹，但是也是在山东吃海鲜。这件事我觉得性质会更恶劣一些，说游客在山东吃海鲜，店主嫌他们点的太少了，家人被扒光衣服围殴，而且年迈的婆婆都被殴打到住院了。那么我想这两件事情在一起，再加上刚才咱们说到的这个海捕大虾的这件事情，那如果从简单的报道以及标题上来看，应该是说这个吃海鲜被扒光衣服围殴被打到住院这样的一个情形，更有可能是属于明明显显就是警方该介入的一个情况。 对，这就上升到刑事案件，就必须警方来处理了。 嗯，报道当中也是说警方呢已经介入调查此事。那么刚刚呢，咱们在说青岛海捕大虾，就这一件事情，这么多人关注，而刚才听到邵彤律师的分析哈，可能有些人就会说，哟，那这事儿不归警察管，可能还有点转不过这个弯来。但是呢，我确实也是看到有不同的这种评论，一个是说这事儿确实就是不归警察管，警察该出警，但是后面的处理没有任何问题。同时也会有人来说这件事情如果警察管了反而就不对了，那就涉嫌了滥用职权等等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可是在这件事情之后呢，除了警方，哎，还有另外一个部门，就是物价部门，他们给出的回复，包括媒体的报道，包括这个当事人的叙述哈，确实也会让大家觉得该你们管吧这事儿。你怎么说这个市场价格放开了又不归他管了，到底该不该物价管呢？这事儿很多人也在迷惑。邵律师， 其实是这样啊，我们国家是有一个价格法的，这个价格法呢是对于它有，其实主要调整两方面。第一方面呢，就是对国家有指导价的这种服务啊或者商品啊， 嗯， 它是经过这个物价部门进行评估以后，然后由价格部门双方来共同发出一个东西，就是说你比如说物业服务啊，你什么样的物业管理水平，什么样的这个物业管理资质，你应当收多少钱。那么像这种情况呢，这个在自由交易当中不涉及到市场指导价的这种情况下，那么如果适当偏高普通的交易价格的话，那么确实甭管是物价部门还是这个价格这个审计啊评估的管理部门，他都没有权利介入。就比如说我们现在在外边喝一瓶酒也许几百块钱，那你要到一个五星级的酒店里喝酒，那有可能就上万了。这种情况下物价部门就没有权利去查处这个问题。所以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道理，就是如果说你偏的很高，而你有提供了相应的服务，或者你的这个资质水平在那儿呢，那么毫无疑问你可以这样。 那么如果说你就是普通的一个虾，平时人家店里都卖4-5块钱一只，那您一下卖38，您又不是卖龙虾，那这种情况下，其实工商部门应当介入。 嗯，而这次我们看到这个被停职的呢是青岛市北区市场监管局的主要负责人哈。那么刚刚我们说到现在这件事情引发很多人在前期的一个关注，是因为这个游客就是想走依法的渠道，然后还真的是没有围城权。到目前为止，昨天媒体发稿的时候，他向媒体的表示说还没有收到任何的退款以及任何相关的人员和部门的直接的道歉。那咱们来说，如果说真的遇到这事儿了，打110，这事儿不归110管，东西你已经吃了，那物价部门呢有可能又管不着，那这游客还有可能通过自己的法律渠道来维权吗？ 这是有可能的，只不过我们现在所有的消费者没有更多的进行自立的维权，是因为这个维权的成本太高。因为你比如说你要通过民事诉讼的方式来维权，那么您还得到人当地，也就是说您旅游的那个地方您去进行诉讼，那么谁也没有精力或者没有这个时间去花这个时间去来到当地再去主张维权去，那么这个维权的成本太高，是消费者放弃维权或者说很难达到维权目的的主要的原因之一。 嗯，那么现在就像一开始说的这样的事情，你看就这个国庆节就光山东就出了多少件事儿？那之前我相信大家记忆犹新的就是三亚被诟病的事情，对吧？那还有更多其他的旅游的热点景区，到目前为止到底哪个景区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儿？可能大家都一下想不起来了，觉得好像哪儿都有这样的事儿。难道遇到这件事儿该长记性的就是消费者本人？您有渠道维权，就是成本太高。那咱就想长点记性，下回要不然不去了，或者去海外了，或者是怎么样的，那这个责任到底在谁？ 说白了啊，这个责任有三方。第一，我们的行政主管机关，我们没有做到在这个事件发生之前有一个良好的这个预警，或者说这个处置预案。在这种事情发生之前，如果有这种预案的话，那么不管是节假日还是平时，凡是发生这种事的话，我们相关的部门就应当立刻出现，或者立刻在短时间内提供这个解决方案，这才是我们的政府和主管部门应当做的。 嗯，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经营者，那么经营者可能在一个旅游区内盘下一块地，或者是弄一个店，它的成本很高，它总希望在短时间内以暴力的形式来收回它的成本和投入，那么这就促使了经营者放弃了他的经营道德底线， 嗯， 使得这个消费者的这个权利受到相应侵犯。那么消费者同时自身也有一定的责任，但是这个责任很小，他的责任就是如果头一次或者第二次已经遇上相应的问题的话，那么第三次是不是要考虑自己要长点记性，要考虑自己遇到这种问题，或者说你提前你曾经遇上过这种问题，那么下次再吃饭的时候你是不是应当慎重一些了，你要看清楚菜单价目表了，就是这个问题。 当节假日把旅游作为一个拉动经济一个重头来这样的一个时期哈，如果说每一个游客都提心吊胆的说，哎呦，我不会也上这样的当吧，哎呦，我不会遇到这样的一个欺诈消费吧，这个时候我相信这样的旅游恐怕不会是有一个长远的很好的发展的。那我也看到有很多评论说这个宰客屡禁不绝和处罚机制不给力有关，也说这已经是到了这种屡禁不止的现象，应该让它灭绝的时候了。那具体怎么来灭绝？那法律现成的摆在那儿，无论是咱们每一个有可能遇到这种情况的消费者、旅游者，还是正在那儿像平常一样恢复上班的相关的职能部门的工作人员，这事儿真有可能下回遇到你头上。那咱们该从哪几个角度好好的考虑一下呢？我想该长记性的绝对 不应该是咱们普通的旅游者和消费者。好，也非常感谢邵律师对这件事情的点评。小段片花之后，我们来进入今天的第二个话题，说说重庆佑县电梯吃人。 大智慧联合多家券商推出明星导师一对一免费问答服务，投资问题随问随答。 我是徐峥，现在下载大智慧手机版， 还有港囧电影票拿哦。 买好橱柜，我就选金牌橱柜，16年专注只做橱柜，金牌橱柜更专业的高端橱柜。 培训班 仅需1980元就能拿到国家承认大学学士学位哦。 看这里看这里，780元导游证包过。 哎呀，别忘了我，100%就业率哦。 啊，该相信谁啊？ 新广告法颁布实施，任何教育培训广告都不能对教育培训效果做出保证性承诺。 你把耳机给我摘了，你对着那手机傻了半天了，干嘛呢？ 听听嘛。 我这么听什么听 FM 听听听听， 去去去，你别去，给我听听。 哎，这个叫什么来着？ 老婆大人，这是听听 FM 呀。 你去给我手机也下载一个，你的手机我先没收了。 老婆，这 听听 FM 郑重提醒您，收听时请注意自个儿的形象。 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中波88千赫，调频100.6兆赫，警法在线。 高田，欢迎朋友们继续来收听今天的警法在线。那我相信726湖北荆州的电梯吃人事件，很多朋友还没有忘记。但是就在昨天，重庆又发生了同样类似的一起事件。那么是在昨天上午，一个小孩在重庆轨道3号线。红旗河沟站被卡进了电扶梯的这个夹角处，送往医院，但是不治身亡。那么现在呢，事故的原因还正在调查之中。我们也看到相关的报道，讲到当时的这个情况是有一名妇女带着2个孩子在这个电梯这个附近，但是呢这个妇女要去上洗手间，这是听到记者采访到旁边的人来向她来说的这个情况。但确实当时是2个小孩，一个4岁男孩，一个3岁的女孩，独自的被留在了这个站厅，那么导致了这样的一个事故的发生。而在事发之后呢，重庆市质监局也通报，经初步核实，这个扶梯的使用单位是重庆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那么扶梯的出厂日期包括今年4月份通过了定期检验，明年的4月是下一次的检验日期，而最近的维保日期是10月7号，也就是头一天刚刚维保过，第二天就出了这样的一个事情，再一次发生电梯吃人的事件。那我们也今天呢，再一次来把问题抛向今天节目现场的嘉宾，来自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的邵彤律师。邵律师，您觉得在这一件事情当中，咱们就这个个案来说，哪几方需要对儿童的死亡负责任？ 从这个事件的这个客观情况来看啊，我觉得家长的责任应当是就是比较大的，因为这个把未成年人留在电梯边玩耍本身就是一个很危险的事儿。那么即便是这个电梯做足了这个安全保障措施，那么也不可能排除掉这个未成年人因为这个身体条件、力量条件所限，可能导致危险发生。那么所以呢，这件事件当中呢，跟有一个商厦也出现过这种事件，就是孩子自己在这个商厦的滚梯上玩，那么玩着玩着，孩子从这个滚梯上直接就掉，从3楼就掉下去了，因为他没有这个身高，也没有这个力量，所以即便这个滚梯质量完好，运营正常，那么也不可能避免这种事件的发生。因此在这种事件，在这种事类似事件发生当中，家长是绝对的责任。 嗯，除了家长之外， 其实对于经营人来说，经营者来说，比如商场一般都会有安全提示，比如说这个未成年人，老人小孩需要有 成年人的陪同下， 对， 才能乘坐电梯。 所以这种情况呢，其实经营者或者商场这种地方已经尽到了安全的这个提示义务了，基本上可以说在民事方面他没有任何这个 太大的过错 了的。所以这个 不用考虑这个经营者和这个产品的生产者之间的问题了，那么就完全是家长的问题了。 那有没有可能是电梯设计上的问题导致出现这样的惨剧？ 现在基本上你说有需要进行特殊有保证未成年人乘坐安全的这种电梯，好像还没有发明，或者说没有 在市场上 没有流通普遍使用的。所以这种情况下，你不可能要求每个商场或者每个地方都安装一个符合未成年乘坐安全标准的这种电梯。这个我觉得是有点太对于这个商场或者这种公共场所来说已经太苛责他了。 那么听您那么讲，似乎给人一种感觉，就是只要家长不在旁边，这个孩子在电梯旁边啊或者电梯上就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事情，就像单独把孩子放在马路上他过马路的感觉是一样的。 对，其实是这样。因为有一些， 那跟电梯的运行它的这种特异性有没有什么关系呢？ 从这个正常人的这个生活常识来讲啊，它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呢，因为发生这种问题，其实完全是这种未成年人，比如个子比较低，力量比较差，他需要服务的时候，他不像成年人那样那么方便。那么他做的时候，有可能直接够着服务的这种情况下，那他有可能就会产生危险。就像我们坐公交或者坐地铁的时候，未成年人为什么要给未成年人和老人让座？因为他们有可能扶不到扶手。那么在列车运行过程当中，有可能短暂的这种或者突发性的停顿，那么就会导致他们的人身伤害。 那么抛开这个个案，家长脱离了孩子的监管，那么之前我们也提到726湖南荆州的这个事情，家长抱着孩子，一个成年人生生被电梯卷死了，而这样的事情被报道出来已经不止这一起了。而且我看到有媒体统计，去年就有几十个人命丧电梯，这个数字其实让人觉得非常触目惊心的。那么像这样电梯吃人的事件一而再再而三的出现，那哪些部门该对人的生命来负责呢？ 这个方面，这个有多方面啊，比如说有最起码有三方需要负责。第一，电梯的生产企业，第二呢就是商场它的运营和维护，第三呢就是相关的质监和安监部门，你是否定期到这种特种产品的这种现场去检查了。 电梯本身就是属于一个特种， 对它的生产和销售以及运营都属于特行来管理。那么我们的公安部门呢，有特行，专门有特行的部门管理特行的部门，然后质监呢、安监呢，都对他们这些特种产品的生产和运营有这个监督和管理的职责。 那么这件事情说起来听起来也跟之前咱们谈到的青岛海捕大虾这个景区宰游客的事情有点类似，就是总会出现这样的事件。那也想请问您，如果说在行政政层面它会有一些部门负责来管理的话，来监督的话，那么如果说事件一再发生，行政层面是否会有处罚？这种处罚是不是会更加的严格呢？ 应该是会这个越来越严格的。因为这个事情如果是发生，比如说原来我们的矿难经老发生矿难的情况下，那么我们相关部门肯定，你当地的主管安全生产的省长啊，或者相关的安监部门的领导，那都要一撸到底。那是肯定的呀。所以这种情况下，如果也老发生类似电梯吃人的事件的话，那么相关部门的领导恐怕他的这个位子也坐不稳了。就 好，非常感谢邵彤律师。那朋友们，今天的警法在线呢就是这样了，也感谢各位收听，我是高婷，稍后的整点快报也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关注，明天再会。 9月10月城外城全城热卖电庆狂欢 Vitas 2015年10月30日工体，畅享城外城之夜。 聆听优雅时光，感受最美珍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全面开启抢救性专访，大型报道《非遗时光》，10月中旬起将在新闻、故事、文艺、交通、外语5个专业广播同步播出，敬请期待。